日冷冷暴雨透一般色的晚风、哦哦、我望见两手空空理智失去作用还迷糊与你紧拥却只可紧拥破的梦让阵阵烈风翻飞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扑下冲掉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你风雨中回头寻觅你风雨中叫喊你仿佛热风风雨中情况全为你风雨中情况难自控风雨中围绕我 今天的开场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杰的人在风雨中王杰的歌会给你真实的触动不虚假不做作不无病呻吟他的歌当然也是先感动了他自己正如他开演唱会的时候有时候会唱得泣不成声唱得令人心疼那不只是装啊，那绝对是无法控制的一种情感的发泄其实我听王杰的许多歌似乎不仅仅只是听一首音乐那么简单就像是在听一个男人的诉苦一个男人在歌声当中把自己的人生表露出来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送给各位的音乐导航今天的你是否还在那一端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我们来听天王级的两位歌手的声音黎明我来自北京以及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为何又困怒像过风雷再次踏上街头方向你离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是什么？盼望停下脚步，但谁未有决定？ 坚决